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2集。选在南京路是因为这里店铺多，每天路过的玩家最多，最有可能找到偷渡客。可惜连续四天的偷袭让许多人都有了警惕，火柴怪人的外号也越传越响。每天来南京路寻找资源的玩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。唐默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， 好像不远处有个超市，要不就在那儿埋伏好了。 夜色深邃，非游戏时间，华夏大地一片寂静。第二天大早，唐默背着包快速地离开了南京路，向超市而去。三天后，浦东某商场，一个健壮如山的外国壮汉从地下车库走出，大步走出了商场。他身形剽悍，每走一步都震得地面微微一颤。他走过的地方，其他玩家纷纷小心地避让。这金发碧眼的壮汉无奈地挠了挠脑袋，一路向东而去。在他离开商场的时候，躲在柱子后一个多小时的唐默睁开眼，看向对方。等杰克斯走了三分钟，唐默才悄悄地跟了上去。跟踪了20分钟，唐默看到杰克斯走进了一家工厂。他绕过老旧的厂房，走向工厂的铁栅栏大门。然而在即将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，脚步一转，站定在铁门边上的一个老井盖前。杰克斯一脚踩在井盖上，下一秒他身形消失。唐默从厂房后走出来，走到了那个生了锈的老井盖前。他没有犹豫，伸脚踩在了井盖上，一道洪亮的声音立刻在脑海里响起。 叮咚，单人副本游戏杀死比尔已出发，2017年11月30日11点36分，玩家唐默安全进入游戏时间，沙盒载入中，数据加载完成。 唐默的身体快速下坠，这次的坠落来得十分突然，唐默一时也没反应过来，但他不会再像上次一样猝不及防，这感觉和上次遇见的大鼹鼠一模一样。唐默撑开双手，尽量用掌心撑住地道的两面，顺势下滑，以此来稳住身形。漫长的坠落后，砰的一声，唐默砸在了一片极其柔软的土地上，四周一片黑暗。唐默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，照亮了四周。这个洞穴和鼹鼠叔叔的那个洞穴如出一辙，四面都是潮湿的泥土，湿度比鼹鼠洞穴还要大。唐默踩在地上，直接踩出了一个清晰的脚印。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洞穴，在洞穴的一边，一条深不见底的黑暗地道绵延向手电筒光照不到的地方。唐默竖起耳朵警惕四周的动静，同时快速地将洞穴查看完毕，最后回到圆形地道前。这个地道高约1米8，唐默走进去要稍稍弯腰，否则可能被头顶潮湿的泥土打湿头发。唐默确定地下洞穴里没有其他东西后，思索片刻，举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进入地道。越往洞穴深处走，土壤的湿度越大。唐默凝神关注四周的动静，忽然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从地道深处响起。唐默目光一紧，立即关闭手电筒，侧身贴着地道墙壁站立。这地道里的泥土都十分潮湿，唐默的鞋子上都沾染了泥浆。极高的土壤湿度让唐默轻而易举地将自己身边的土壤抓出一大把，也不嫌脏，全部抹在自己身上，贴墙而站。全身上下的泥土让唐默融入到地道墙壁里。那脚步声越跑越近，唐默屏住呼吸， 努力地减小自己的存在感。他看不见那个跑过来的东西，但在这种时候，他不会直接面对对方。然而即使唐默关了手电筒，甚至用泥土把自己糊进了土墙里，那脚步声在跑过唐默面前时，只往前跑了两步就又跑了回来。唐默身体绷紧，他听到这脚步声停在了自己面前。唐默抿紧嘴唇，右手渐渐握紧，形成一个抓火柴的姿势，随时准备攻击。一道惊喜却又虚弱的声音响起， 我的老天，你是被派过来接班的同事吗？ 微弱的亮光闪烁着照亮了唐默的脸，眼前是一个长着红褐色头发的年轻外国男人，他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制服，手里提着一盏老式煤油灯。明明他刚才跑过来的时候，地道里一片黑暗，没有煤油灯的光，现在他就这么凭空提着这盏老式煤油灯，将灯光提到唐默的脸庞，看清了他的长相。听着对方的话，唐默准备拿火柴的动作停住，他想了一会儿，沉默地点头。 哦，上帝，你来的真是太不凑巧了，比尔疯了，你看我身上的伤口都是被比尔弄的。 你，唐默话还没说出口，地道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奇怪惊悚的嘶嘶声，像蛇吐信子的声音，但又有哪里不一样。紧接着是巨物撞击地道的声音，砰砰砰，地道被这未知的生物撞得剧烈颤动，好像地震。唐默和红发男人的身体左右摇晃，扶着墙壁才能站稳。红发男人声音惊恐， 这是那个怪物的声音，疯了，都疯了。 他害怕的连连往后倒退三步，差点就直接坐在了地上。这时他的余光里闪过唐默那张被泥土掩盖的脸，他神色一动，一把将煤油灯塞到了唐默手里，语速极快。 同伴，正好也轮到你值班了，你先进去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，我这就出去找人。 说着红发男人转身就跑。 你去看看到底怎么样了，千万别让那个怪物跑出来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嘴上这么说，身体却很诚实的撒丫子就跑。唐默拿着昏暗的煤油灯，忍住了要喊住对方的念头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在他的脑海里响起。 叮咚，主线任务触发，20分钟内杀死比尔。 主线任务，20分钟内杀死比尔。唐默没有犹豫的时间，他一手提着煤油灯，快步走进漆黑的地洞，越往地道里走，土壤湿度和空气湿度就越大，迎面而来的空气几乎成了可触碰到的实质的水珠。地道的深处传来一阵嘶嘶的怪声，伴随着砰砰的碰撞声。唐默每走一步都尽量控制在70厘米左右，同时在心里数着秒数，不能走太快，以防碰到偷袭来不及防御，也不能走太慢，因为有20分钟的任务时限。当唐默数到第560秒的时候，一道微弱的呜咽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心中一紧，仔细辨别这个声音，很快发现这是人的声音。唐默加快脚步往前走了30秒，在地道边上见到一个浑身血污的金发男人，这男人穿着和红褐发男人一样的麦当劳制服，气息奄奄，靠着墙壁躺着，他的左边额头上有一个黑色大洞，鲜红的血从这个洞里往下流淌，打湿了他的左半张脸，他的右腿以一个奇怪的姿势扭曲着，小腿与大腿呈现90度的直角，森白的小腿骨直直穿过皮肉，露出半个白色的骨头尖。突然见到煤油灯的光亮，金发男人艰难地抬起脸，看到唐默便吼道， 走，快走，那个怪物太可怕了，你快走。 叮咚，提示，当前可选择退出副本，是否确定退出副本？ 唐默已经默数到了第610秒，距离20分钟结束还有一半的时间， 他在心底回复， 不退出。 唐默的视线在这金发男人的身上打转，红色竖条纹的 T 恤和亮黄色的小马甲，这个制服和刚才红褐发男人的没有差别。他再看金发男人的肩膀和裤腿， T 恤正好卡住肩膀位置，裤腿的长度也很合适，这件衣服是本人的。看来这个人和刚才逃走的红褐发男人一样，应该都是在这里进行某种值班工作的员工。唐默最后看了一眼男人左胸口上的名牌，念出了这个金发男人的名字， 卡维斯。那个怪物是什么？ 听到唐默喊出自己的名字，卡维斯迷迷糊糊地抬起头。 你认识我？ 唐默面不改色，语速极快。 我是来换班的员工，新来的。 卡维斯艰难地用双手撑住自己的上半身，让自己能更好地靠着墙壁躺着。唐默走上前扶着他的身体，令他躺得更舒服一点。卡维斯苦笑了一下， 原来是新同事。我应该活不长了吧，最多半个小时吧，或许撑不到其他人来。 唐默看了一眼他头上的大洞，心说 这要换个正常人早该死了。 那里是魔鬼，你不要进去，他太可怕了，他疯了。 卡维斯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惊恐的脸庞上连五官都有点扭曲，他不停地说着， 我逃不掉了，你还可以逃，你不要管我，走吧，或许你还可以逃出去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唐默很想请这个卡维斯不要讲废话，快告诉自己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他必须耐下性子。 卡维斯，你不会死的。他到底是什么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